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Peter Lai, that's my Chinese name, Lai. In English, my name is Peter. In Chinese, my name is Lai Shi Xiong. 好，我们就常常都可以这样讲。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上的这一课叫 Lesson 8。我们也有呢一些动词开始加一些新的动词下去了。你看这个今天的句子很有意思哦。我有一只宠狗，宠物狗。这句话的英文叫 I, 我，大家都学过。Have, 第一次出现有。I have a pet dog. A pet dog. Pet, P-E-T. 本来就是宠物的意思。加一个 dog 就是宠物狗。就是这个狗狗啊，我不是随便乱养的。我是把它当作小宝贝，这样子养它。所以我有一只宠物狗。好，今天的教的重点呢，是第二个句子。这宠物狗这个代词用什么东西呢？用 it 这个 it 哎，就重要咯，它可以代替任何的东西或者是动物，只要是单数的一个的，比如说一棵树 a tree， 你就可以用 it。 好，一朵花 a flower， 你就可以用 it， 都用它来代替。一本书 a book， 你也可以用 it。So, I have a pet dog. 我有一只宠物狗。It is a little poodle. 它是一个小小的 a little, little. 哎，这个发音呢不要念成 little, 叫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 跟 toe 跟 low 之间的含混音 little, 跟着我念一下 little. It is a little poodle.Poodle 就是贵宾狗，身上的都是长得小毛毛的，那个卷毛的，好，那小小的狗叫 Poodle。It is a little poodle， 它是小贵宾狗，小小的贵宾狗 Poodle。有人也把它翻成这个狮子狗，或者是所谓的贵妇狗，啊，其实一般都讲贵宾狗 Poodle。Poodle 因为有一个 LE 有一个 L 结尾这个词，所以 Poodle 那个舌尖要抵上去， Poodle 跟 Little 这个舌尖都要 抵上去，抵到上唇的上嘴唇的后边那个地方，牙龈那个地方， Little Poodle。 I call it Harry，我把它称作为毛毛。 I call it， I 就是我称呼它叫 call it， it 就是这只狗啊，这个代词我把它称作为，因为 call 有一个 L， 有两个 L 结尾啊，所以 call 那个尾音也是一样的，舌尖要翘上去，翘到上牙齿的后头牙龈的部分。 I call it， 就跟着我念一下 call it call it call it， 好，不要念成 call it call it。 Harry， hair 本来是头发 H-A-I-R， 像我孙子呢常常这样摸我的头啊，他爷爷你怎么只有头上只有三根头发啊，一二三，他说哇不简单嘞， 你现在居然能数三了，以前你算数是数一数二的，不简单的，你算数的时候只能数一以及数二啊，在班上是数一数二的，现在孩子居然就可以数三根了，其实我还不止三根的这样子。他说，爷爷你怎么有三根头发呢？他常常跟我讲，那个 hair 就是头发啊， hair 然后加个 y 就毛茸茸的啊， hairy 啊，我们叫做老美啊，或者是些欧洲人啊，你看那些白种人，很多人那个手背啊，手上面啊，都是些毛发，叫 hairy， 那也叫 hairy legs， 就毛茸茸的这个什么呢？腿也叫做 hairy 这个字 ，hairy hands， 毛茸茸的手 ，hairy arms， 毛茸茸的手臂啊 ，A R M 加个 S。Arms， 因为有两个手臂，两个手加 hands，H-A-N-D 加 S， 所以我就把我这只小贵宾狗啊，称它为小毛 ，I call it Harry， 我可以翻成小毛，毛茸茸的就是小毛。好，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专有的名词。什么叫做专有名词呢？就是专门给谁所拥有的，这小贵宾狗它所拥有的。所以这种专有名词啊都是大写啊， I call it Harry， 就像 John Peter Paul 这些名字都要大写，不管你放在句首或者是句中或者是句尾都要大写。 I like it 不要念成 I like it， 因为这个我们代词通常不会强调，强调的是前面的动词，所以念成 I like it，而不要念成 I like it， I like it， like it， like 跟 it 这个 it 短元音就会产生连音， I like it because， 这个不要念成 because， because 是英式的英语，那如果是在美式英语它会念成 because， 饿的音饿，像饿肚子的饿， because it's cuteIt's cute 是 it is 的缩写，因为它很可爱。由于或者 because 因为这只狗很可爱，贵宾狗很可爱， cute 可爱的是形容词，所以我们前面也是要加个 be 动词，但不要翻成由于它是可爱的。所以有形容词的时候，前面的 be 动词不翻译出来的，我们讲了很多次了。I like it because it's cute。 好，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句子啊，这几句啊跟着我这样一起念哦。我有一只宠物狗， I have a pet dog， 它是一只小小的贵宾狗， It is a little poodle， 我把它称作小毛，I call it Harry， 因为它很可爱，所以我很喜欢它。I like it because it's cute。好了，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句子这几个念法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来，我们乘胜追击。I have a pet dog. It is a little poodle.I call it Harry. I like it because it's cute. 很好。现在呢，记住 have 发 add 的音，所以不要念成 have， have， have， ah。所以我也建议呢，大家听我们的发音课。那个发音课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美式英的这种发音课。因为有了它做基础，我们发音呢，在音标部分，你在查字典的时候，你的发音就不太容易弄错。我当年就是学英文呢，也就是用这种方式这样来学的。I have a pet dog. It is 就产生连音了。It is a little poodle. 但是你这个 it is 也可以缩写成 it's。就是 at 后头加 ep 再加个 s，